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情商花阿笋哥喺度录音。喂，我想讲一样嘢先啊，笋哥。 我未同大家 say hi 喎。喂 ，hello。 喂 ，hello 啊，笋哥。第一阿牛医生因为要考试，咁所以就好唔得闲。 新年都考试，唔捻系啊？ 读书啊，好捻都 系。系唔系啊？ 皮肤科又考试。第二样嘢阿花哥，因为工作太忙，我哋揾唔到佢。 好嘅。 啊，咁啊。我哋都会即系 新年流流，系咪同啲观众拜个年先咧？ 点拜咧？喂，祝大家今年屌个靓西啦，屌啲閪佬老母啦，祝你老细爆血管而死啦，副身家分享晒俾伙计啦。 哦，竟然系咁。 系。 咁啊，我祝大家都系行啲，搵多啲啦。今年 结本书咧。 屌你！嚟嚟嚟嚟嚟。好，咁啊，今日我哋讲咩好咧？ 今日我哋谈一集新年啦，因为今集调声即刻上噶啦。 哇，新年我有单嘢真系好想讲。 啊，各位恭喜发财。 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啊年三十万。 做咩？ 就有一对有一个阿爸就50岁，个女系20岁，咁喺街边买番薯。 系。 咁然后咧就你知，然后食环署嚟到啊，小贩管理队嚟到、嗯、就要抄佢牌，唔系即系就要捉佢两个，同埋充公佢啲假餐。 系。 跟住咧。围观的人有200多人，有200多人，围住对小贩管，要狂屌佢老母，然后就话：喂，屌你放条山路俾人行下啦！又同佢讲话：喂，第一人哋有钱都唔出嚟做啦，仲要唔系成日出，即系唔系惯犯嚟嘅，即系系久唔久真系出嚟做一两日咁样嘅啫，谂住搵翻两啖开年饭食下。咁然后咧，路边啲人咧，首先啲反应系点样咧？即系有啲人系屌食环署啦，有啲人咧就。主动拎钱出嚟，同佢讲话：，喂，屌你咁捻贪心噶，几多啫？我而家帮佢俾。另外第三班人咧，就自己真系揞荷包，拎啲钱俾呢对父女。系啦，就即系觉得，喂，屌你，但系即系年30万，即系先至搞到咁样啊！即系搞到人哋过，即系过年都唔觉得好嘅。跟住然后咧就但系咧食环署咧。都唔好講笑，我都幾撚堅喎嚇！嗱、嗯，講緊啊，你一隊食環署，你當出勤，你頂多都係10個人嘅啫，你俾200個人圍緊啊，你依然都堅持自己去執行呢個職務啊，又將呢兩個人繩之於法，呢件事你點睇咧？ 阿筍哥，我想講一樣嘢，我攞呢個大社會嘅氣候去睇啊。第一，點解香港人嗱、以前捉小販，我哋會點咧？細個你見過捉小販未㗎？ 我見過。 嗱，我嗰個年代咧，逢係年初一。年初， 我哋有冇啲觀眾係唔知咩係小販咧？ 我諗好多都知噶啦。年30晚至年初一，我以前喺大埔住嘅時候咧，咁咧喺運，即係喺公園仔嗰度咧，大埔去公園仔，個個都知嗰個邊度啦。咁滿仔翅嗰個位咧，即係以前金都嗰度啊。咁咧就擺滿曬小販嘅，啲人喺度買嘢食。咁初二就開始捉噶咯。一捉我哋会点嘅咧？哇！抵卵死啊！屌你老味，喂碗仔翅跑快啲啊！支上山冇反车咁捻样，即系我哋会讲呢啲。点解咧？因为当年啊，市道好，捉你系抵死。点解香港地沦落到今时今日就系话有200人一齐围观？以前捉小贩行开噶嘛，阿妈教。 系 喂，行开啊，跟住六捻到啊！而家点解会围观呢？因为香港有一样嘢，大陆政府有做，香港政府冇做，兼且。仲嚴重弱智，記唔記得今年春運啊，筍哥？今年春運，大陸廣州地鐵站做一樣咩啊？開放咗一個地下嘅休息室，嗰度能夠容納10萬人。嗰10萬人係俾你唔好出邊呢個披風露雨。 同埋今年嗰個春運即係設置，即係為咗疏解春運嗰個人群啊，增加咗唔同嘅 spot 去將啲人。 啱， 雲州而家新喺廣州裏邊新州有一個琶洲嘛， 係 琶洲係多咗一個車站， 係 話佢可以 source 到，即係解決咗個人流係多咗7萬人。 啱，嗱，內地政府點解要做呢啲嘢？因為大陸嘅貧富懸殊，只要有少少嘅火點啊，去到呢個火藥庫度，一定會爆炸。春運嘅人已經趕住翻屋企，你仲要佢屌你老尾披風露雨啊！屌你老尾零下10多度喺條街，佢都癲啦！你唔好講癲， 真係黐撚線！ 我都癲俾你睇。 我都講樣嘢你聽，即係你知我哋做邊行生意啦。 啊， 呢、這個差唔多年28，有個澳洲攝影師嚟到，咁咧佢話喺開工咧開到年30要， 係， 咁然後咧就喺上海度租嘢咁樣啦，咁然後咧我同佢講，喂。大陸呢度中國嚟嘅，呢、這個人哋個個都要翻鄉下，咁然後咧，我話揾唔到人俾你啊，對唔住啦咁樣。 咁然後咧佢話有冇搞錯啊？嚇、啊、呢、這個明明未到假期，啲人又走曬咁樣。我心諗屌你咪你翻嚟大陸睇下試下，冇人幫你手啦。跟住然後咧我就後來都你知道。即係重上之下必有勇夫，我出三倍價錢，終於揾到個人，即係佢哋好平嘅啫，$400一公，咁啊出到$1,200一公，咁啊有條友即係同可能屋企嘅關係冇咁好啩，咁樣咧就留咗喺上海度幫佢手咁樣，跟然後咧嗰條友咧仲喺度呱呱嘈話，哇屌尾$1,200，嗱即係講真，即係你知喺我哋呢行嚟講，$1,000真係好濕碎，即係有啲錢你預咗一定要使嘅，仲要要預咗喺呢個新年呢個時間咧。嚟大陸做生意咧，你就預咗啲人肯定唔幫手，即係老豆老母都冇情講。 啱啱啱。 另外就有單嘢，啱啱喺即係呢條閪佬咁啊完成咗啦，咁就係臨啱啱2月1日，即係初七，唔係即係初六初七咁上下時間啦。咁有條友又嚟揾我哋做生意喎。我心諗，哇！屌你老尾，我問喂因為個攝影師我認識嘅。咁我問佢，喂呢鋪咩資金？大陸資金，你啲黐撚線嘅。大陸資金如果一路開工，你唔係玩嘢啊？跟住然後咧，佢話唔係，我老細話真係影喎咁樣。佢話後來我就打個電話請示下上頭啦嚇，即係呢啲環境，即係有皮領兩皮啊，執唔執咧咁樣。咁然後最尾老闆都大仁大義啊，即係見$1,000-2,000唔執算數。即係我覺得喂，其實呢啲環境，即係新年嘅環境，如果你喺大陸自己跑生意跑得落，你都知道啲夥計一年到晚得嗰幾日，真係見到老豆老母嘅。係咯，即係你。即係如果你平時唔係話真係咁等錢使，$1,000-2,000都算 Q 數。你真係何況，即係我覺得食環署呢班咁嘅契弟真係屌佢老母。其實我初頭第一，我就兩睇啦，即係一方面，你知道做公職人員咧，你唔冇企喺側邊咧，就乜事都冇。你既然行咗出嚟咧，你就唔可以，你做做下，你唔做你就會撲街。 啱。 係啊，工都冇兩埋。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其實兩邊都係逼上梁山其實。 我覺得咁睇啊，順哥。第一呢件事反映咗香港個社會已經怨氣在度。如果唔係怨氣在度，點解當時？想講上兩個月麥當勞記唔記得深水埗麥當勞有人派漢堡包啊？ 好耐咯喎！ 上十月 哦，係啦係啦係啦。 點解嗰個人要派漢堡包？就係因為佢俾麥當勞啲人趕，話你淨係喺度瞓覺飲杯咖啡，我趕你走。我唔係冇錢，我只係需要一笪地方去到飲杯咖啡。你趕我走，我用我嘅財力話俾你聽，我唔係冇錢，我喺出邊派漢堡包。香港已經到一個變革同埋暴動。嘅一個好好時機，23條一話立法，幾十萬人上街。上次陳冠希嗰單嘢，幾百人上街。 上街做咩咧？ 上街話拉錯網友。 即係阿嬌唔俾個閪佢屌啊嘛！ 阿嬌唔俾個閪我屌。香港已經到一個咁嘅階段咧，政府仲唔醒覺，係好危險嘅事。一個小販喺街度俾人拉， 有200人圍觀嘅。 我嗱呢200人，我同大家分析一下，第一。200個人里面点解会有咁多闲人？以前百几年，搭救闲你啦，开工啊，笋哥，啱啱当鱼卖完，而家去 call 台嗰度做。嗱，百几年嘅时候，一个人 啦，而家 坐底有3份兼职嘅。而家点解会咁多闲人？第一，社会搵唔到食，我咪唔赶时间咯。我点解围喺度睇嘢？因为我第一搵唔到食，又有时间，又得闲，又有火。我梗係為喺度做呢啲嘢。 唉，即係你講真，你其實你知道即係呢個世界犯罪有兩種犯，即係一種咧就係好撚戇鳩拎把刀仔跟下人揾下錢嗰啲，另外第二種咧就唔係為錢嘅，智能犯，即係你有時見到咧無啦喺街度拆一個好撚複雜嘅菠蘿機啊條電腦線嗰啲，喂嗰啲真係要讀過下書先搞得㗎嘛，你唔係盲目黑拆都可以。 啱啊，整菠蘿啊，屌你！ 即係一個咁撚複雜嘅菠蘿走出街度爆炸嘅，喂完呢啲完全唔係為錢。 啱， 即係咧可能咧你要諗下，曾經試過好多單失敗嘅香港，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計算錯咗用幾多個炸藥可以炸爛呢段 building？ 係啦，即係曾經即係 好多單㗎啦，香港拆樓拆過。 即 係 咧有 深圳前排都係啦，拆嗰個咩口岸嗰座樓，咪炸錯咗。 我係講嗰啲反啊，即係咧好多好多啲放炸彈嗰啲反啊，其實喺曾經係諗過點樣用咩方法去炸毀呢個 building， 但係咧用嘅炸藥啊、份量啊、方位都擺錯咗啊，跟然後炸唔撚爛咯。跟然後啲科學家就話啊，如果佢咁樣炸咧，咁我哋就撲街啦。即係新聞係咁樣報啦，即係。 累積翻啲經驗，講翻啲故仔啦。 因為而家香港淪落到，即係去到一個咁嘅階段，其實好危險、 嗯。 到未來一年，香港嘅裁員潮更多，香港嘅經濟更差嘅時候、 嗯， 香港政府如果仲咁強硬捉小販，死梗。 係咯， 我話俾大家聽一樣嘢，小販當年養活咗好多人嘅，亦都係一個本土文化嚟嘅。我哋其實你話成日叫啲年青人創業，你有一樣嘢，香港政府唔好做就得噶啦。唔好咁硬拉小販。 啱，小販就係其實大家做生意第一個基地。話説咧，梁家輝啊， 係，即係，係啊，梁家輝倒霉嘅時候咪賣小販。 其實都係做小販。係 啊，賣。 其實好多人咧，即係、 啊、我賣飾物嘅梁家輝。 近排聽到有個朋友又出嚟搞生意，咁、佢開頭未搞過嘅，係，跟住然後阿細叔伯咧就屌鳩佢，佢話：屌佢搞得掂我切柒。我話我係何必咁激氣呢咁樣，佢話你諗下，佢乜撚嘢都未搞過，一開始就出嚟拍板話要做生意， 咁啊死梗！ 你點對得住嗰啲做生意失敗幾下次嗰啲阿叔啊？跟住然後咧，我話咁啊，咁諗諗下又有啲道理喎。即係其實做生意要累積經驗啊嘛，即係點樣同人傾啊，點樣做一個公平嘅交易啊， 啱啊。 所以其實我諗開頭真係由街邊開始。 我想同你講啊，筍哥，香港政府，我喺呢度呼籲一樣嘢。我亦都呼籲大家同政府再寫多啲信，嗱，小弟做咗好多嘅，你唔拉小販，第一，第二樣嘢，你話啊係喎，小販好嚴重，你咪唔好俾佢擺中環咯，你咪唔好俾佢擺尖沙咀咯，即係有啲地方你可以唔俾佢擺，你咪唔好俾佢擺咯。你話係喎，啲鋪頭屌你老尾納税嘅喎，啲鋪頭交好撚多差餉嘅喎，我俾佢擺門口賣翻同等貨品，喂唔撚公道喎。你自己多啲競爭咯，你唔好引入呢啲咁嘅垃圾貨品咯。小販賣得嘅嘢，第一一定唔係好嘢， 肯定唔係貴嘢。 啱，你間鋪頭都賣呢啲嚟欺騙觀眾，你咪揾凳拆先。 嗯嗯。 第二樣嘢，你唔好俾佢擺喺一啲好人流好暢旺。 你講真，呢、這個其實、因為我有個親戚咧，就佢係有個小販牌嘅，但係佢就唔係做小販嘅喎，佢就 租小販牌。 你知點做呢？即係咧，譬如話有人去擺檔，咁佢就企喺隔離。如果有人捉嘅時候，佢就話檔嘢係佢啦。佢每檔收500，有時噏兩檔嘅時候係1000蚊一日。咁佢講緊佢每個月如果開足工都 好皮嘢㗎， 都幾皮嘢㗎。其實即係佢就話齋，佢就話即係你，但係咧，其實咧，你就而家就算你有牌咧做小販咧，你都會俾人講嘅喎。如果你企喺呢個當旺嘅街或者太多人嘅街咧，都會講你走。喂、其實咧呢啲就好合理嘅，我覺得。 啱啱。 即係你話 咁多人行，你好危險嘅喺嗰度擺。 係咯，咁你其實咧講真，而家現行嘅法例其實都已經係解決咗呢個問題㗎啦，即係都唔係。你唔係話而家有牌嘅，你而家企喺 LV 出面賣假 LV 係唔能得㗎嘛？ 啱啊啱啊！ 即係我覺得真係戇撚鳩啦！ 即係而家香港政府應該開放呢啲。第一、第二樣嘢開放咩咧？炸魚蛋啊，炸芝用三寶，因為俾笪地方佢哋賣咯。你驚佢哋倒啲屎水落去，你咪擺兩個豬哨桶喺度咯。其實環署放工去收得唔得啊？ 同埋有 你養活到好多人啊！一檔小販一個家庭，十檔十個家庭，一個家庭四個人。嗰度400人， 但我有時覺得好撚奇怪嘅，即係咧近排又係講談新年啦。呢、這個近排又有條咁嘅新聞，揾個女人就著到新光鏡靚嘅，咁然後咧就行個廟街嗰度咧就話，哇廟街嗰啲嘢，梗係即係啱啱係講緊 ，sorry 啊，翻轉頭就係講打邊爐嗰啲爐。咁樣咧，佢話 set 喺條街度就好危險。點解咧？佢話咧，因為咧其實咧嗰種爐咧原本係。一個爐咧就係、是、火一條喉嘅，係咁而家咧佢就一個爐 咧，一個爐放幾廿個，一個石油氣放幾廿個爐， 就放幾廿個爐咁樣。跟然後咧，佢哋咧就好似外國 Discovery Channel 咁樣啦，就揾個咩 Ivy 嗰啲咩工程師總主任咁樣，一望佢個樣子，平時已經係唔做嘢嗰啲樣嚟㗎啦。第二咧就冇乜專業知識嘅。佢講完一大輪之後咧，佢就話嗱，原本咧呢個石油氣咧就係俾呢個爐用嘅，一個爐用嘅啫，而家佢用幾多個咧？用咁多個爐咧，咁就會冇咁安全啦、啊，咁樣。佢個 statement 就講完噶啦喎，即係究竟係點解咧？即係點有幾唔安全咧？咁佢又講唔到出嚟嘅喎。哇！咁你已經食咗人一棍啦喎。咁然後咧，跟然後咧就揾個新光頸靚嘅少女咁樣行過。哇！咦咁污糟，梗係唔掂啦咁樣。跟然後咧再訪問咧，有個帶住細路仔嘅阿媽話。哇，梗係啦，咁危險呢、這個撞到嗨到點算、 啊？ 我心諗，喂大佬，第一食呢個煲仔飯咧，本身係香港人嘅文化嚟嘅、啊。 同埋你諗下，而家廟街或者唔好講廟街啦，啲鋪頭全部冇曬煲仔飯食嘅。你煲仔飯本身就係窮人嘅飯嚟噶嘛，即係二三十蚊有個飯食。而家你周圍度度都冇咁平嘅飯食噶嘛，即係好食、襟食、抵食。即係哇！我屌你老母，而家就揾埋咧嗰啲喂，平時屋企食開龍蝦嘅。一個咧就唔食煲仔飯嘅，即係揾啲咁嘅閪佬嚟講，講完之後話：哇！呢啲嘢一定政府快啲嗱聲教教佢。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其實個社會可能真係進步咗，咁但係咧就其實唔係咁多人可以跟住你個世界一齊。 筍哥，我同你講，個社會唔係進步，個社會涼薄咗。 嗱，真係好撚卑鄙喎！我覺得。 我點解咁講？有一日我同我個同事傾過一樣嘢，你發覺而家咧啲人學歷高咗。说话难听咗，做事卑鄙咗，个人冇良心咗，冇道义咗。嗱，我点解咁讲？举几个例子啊！我哋而家好多嘅差人，好多嘅执法者，好多都系大学毕业。点解？ 唔知强奸犯嗰个系咪？ 因为我哋而家大学毕业已经唔吃香啦，已经唔系精英。以前得两间学府，你入得大学一定系精英之中嘅精英。而家你去差館會被人強姦嘅，咁嗰個強姦犯之後係大學生啊！你發唔發覺而家咧呀？你都係一管理階層嘅筍哥，你係經理級。逢係建工咧，以前咧第一唔係揀你學歷，揀你咩咧？我希望以前啲老細喺我哋留言板度，五十歲、四十幾歲嗰班老細出嚟講句公道説話。以前揀夥計，第一係揀咩咧？唔係揀學歷，揀你人格。通常咧，個老細驚咩咧？驚啲撚樣埋嚟穿櫃桶，驚啲撚樣埋嚟做啲衰嘢。公司最希望就係大家團結一齊上。而家唔係㗎，大公司揀咩？唔使講多啊，博士級以上先嚟見工。你最終請到啲咩咧？讀書叻，人品差。嗱，讀書叻嘅人會嘥好多時間喺書本上邊，但係佢哋接觸社會同人嘅經歷會少。我舉一個例子，喺今年年中有一個華人的學生，華人還是黃人我忘記了，華人我忘記了，後面就是華人，在一架去機場的巴士上面非禮空姐，求情很搞笑的，求情的法官就說他在香港一間名校讀書，也都成績是非常之咁標青，他非禮是皆因他的性知識不夠，換轉那個是黎工呢，他的人格根本是有問題，我們不需要求情重判就可以了，但是當時是判了社會服務令，因為他說中七準備入大學。第二件事，有一個有多次非禮案底的醫科學生，到畢業的時候，醫學院進行聆訊，認為大家看看適不適合他做醫生，因為他要接觸很多類病人，都不用聆訊，這些仆街應該拉去槍決。你是一個醫生，你幾次非禮案底，不是說做醫生，應該公開你的名字。 有冇呢個咁嘅例子㗎？ 公開得，外國得， 即係香港，就算你幾撚撲街都好咧， 都唔可以公開你。 O K， 嗱， 唔該曬。 佢要接觸女病人， 加啲叫名添。 佢要成日摸女病人個閪。你同佢講，佢有多次非禮案底，慣犯啦、啊。你唔好話我對性好奇啊。 即反啦、啊，呢啲係。 已經係即反，你仲俾佢做呢啲位置，第一時間應該拉去坐監，吊銷佢醫科學院嘅執照，都應該唔俾佢讀。呢個先係上策。我哋而家嘅社會揀學歷唔揀品格，我哋注重一個人揾唔揾到錢，唔注重一個人個品格好唔好。我哋而家嘅官員亦都係一樣。我同大家講幾個人，第一個林瑞麟，第二個嗰、那個喺泰國唔叫客機翻嚟嗰個叫咩咩咩光啊，咩咩 任志剛， 任志唔 係唔 係咩景光啊， 唔係。 咩景光嗰個叫 李少光， 李少光，阿、狗婆叻啊，識講李少光。第三個曾蔭權，第四個張榕，呢班簡直係閪佬之中嘅閪佬，垃圾之中嘅垃圾。佢哋讀好多書，但係人嘅控制，人與人之間嘅關係，佢哋冇顧慮過，不但止，仲係嚟得好蒼涼、好薄弱。當年我舉一個例子，當年嚟香港啊。有一個差佬啊，頭我唔記得叫咩名字，嗰、那個雙鬼拍門個鬼佬，其中一個，佢嚟香港做差佬之前，佢係一個英國嘅反恐突擊隊嘅小隊目。 嗯哼，我係咪捉國柏嗰個差佬啊？你講 唔係國柏嗰個？ 嗰個叫 係咪國派？ 如果中國派嗰個叫郭德 啊，唔係嗰個。佢嚟香港去到管，即係大力掃黑社會，但係佢係掃得非常之有效率，兼且係呢個恩威並施。點解佢可以咁做？因為以前管理一隊小兵，管理一隊小兵，你一定要做一樣嘢。第一個行嘅唔係 authority， 係 relationship。曾蔭權成日講小政府大社會，但係佢冇行一樣嘢叫 relationship。佢有行啊，對自己的官員啊嘛。李兆光唔俾架機翻嚟，秒嘴秒舌，我放撚咗架，我屌你老母，你係一個官嚟噶嘛？官係要做咩㗎？廿四小時開電話 must 㗎，你唔好講俾我聽，你放假你刪電話啊！你喺外地度緊假又點啊？你係一個官嚟噶嘛？有 relief system 噶嘛？嗱，我喺呢、這個醫管局架構裏面，我係一個最低級嘅官員，我都知道一樣嘢叫 relief system。你放假我頂你，你下面嗰啲人一定有打電話俾你。我唔信啊！李兆光唔知件事，佢一定知件事，佢會講一句咩咧？我屌你老母啦！我放緊假，阿筍哥你揾我把撚啊！佢一定係咁講。翻到嚟咪哦，屌你老母！我覺得當時唔使飛機，香港人搞得掂，我搞你老母，我交税俾你噶，我交税俾呢個政府噶嘛，你應該係保護我安全噶嘛，你連呢啲都做唔到，我選你做官，仲有一樣嘢啊，咩叫問責制？問責制就係你有事要落台噶嘛，佢有事唔使落台嘅。即係呢啲係咪叫問責制咧？第二個林瑞麟， 林瑞麟呢個咧就真係正仆街嚟， 閪佬之中嘅閪佬，有錯必認。第二樣嘢你屌佢就笑。第三樣嘢佢根本係曾蔭權個老死。 佢好犀利喎，佢可以練到條件反射，一屌啊！ 第四個明愛醫院個院長，我咧喺今次嘅事件裏邊死咗人，我係承擔嘅責任㗎，今次會，但係我唔落台。咁你咩承担责任咧？系咪出嚟俾我狂打十五分钟先？嗱，如果你话承担责任，俾个家属狂呕十五分钟嘅话，我就服你，好心理啦，净系抱住自己个袋，净系顾住自己碗饭，出边孭捻咗镬炒个 reception。 你讲真啦，呢、這个即系近排呢个医管局咧高层加人工嘅咪？ 系啊， 即系有个即系你谂下，其实今年其实医疗嘅事故啊。其实咁多，最主要嘅原因就系 高层界太封口啊，太多既得利益啊。 有两三个原因嘅，第一咧就系推药物名册。 咩啊？ 药物名册，第一个系推药物名册，即系唔知道观众知唔知道咩药物名册，就系、是、指咧，我如果讲错咗啊，九护士你澄清下。 Okay。 就是指咧，有一啲藥物咧，如果佢係非必要去醫療某一種疾病嘅話咧，佢就會剔除喺名冊之外。 係，同埋你可以出街買。 如果係啦，即係如果佢即 係總之政府唔包啦。 即係佢可能你要用緊啲副作用多啲嘅藥物咧，你就可以改善個，即係都可以得到同樣嘅目的。不過你個身體可能 辛苦啲啦， 就辛苦啲啦咁樣。咁樣咧就咁今年咧就係呢推藥物名冊嗰個官員咧，應即係嗰個醫管局嘅醫生咧，應該係姓蘇嘅。我唔記得一種叫蘇咩文啊。 係蘇 利文啊。 唔知係咪蘇利文拉佬。 跟住咧，然後另外咧有單嘢咧就係、是、即係講緊話將夜班嘅護士咧嘅人手減少。又是另外一個高官搞的，即其實就是四個聯網總監，即一個咧就係、是、除咗北區之外咧，就係、是、港島區、九龍區、屯門區，同埋一個區的四個聯網總監咧，就去將整個醫護架構嘅資源降低，並且咧就勁推呢個藥物名冊。其實兩點都好簡單，就是削減資源，即係慳翻啲錢。咁後來佢點解兩個有花紅呢？就唔係即係呢四條撚樣點解有花紅呢？其實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幫。即係你幫你老細慳到錢，於是乎你就有花紅收。即係呢單嘢我就睇完之後，我就覺得好撚離譜，因為咧，其實而家世界進入咗一個咩嘅時代呢？就係、是、咧政府嘅高薪官員咧開始呢個減薪同埋咧削薪嘅年代。因為咧，其實而家唔同世界，即係所謂民主國家或者發達國家咧，開始咧佢係政府受到民眾嘅監察。咁然後大家咧就會問啦：喂，我出糧俾政府，你憑咩要我俾咁多錢你？原來就是憑你削減了我的福利，所以我要增加你的人工。喂，這個完全是 沒有道理的嘛， 完全是違反了常理的。 對， 就是你令到我的福利少了， 但我還要你還要給多錢。 然後呢我就去就是由民眾的袋裡面呢增加你的薪水，即是還有他們其實個人工呢已經是說緊去到比這個即是比這個美國布殊總統的人工更加高的嘛。所以呢即是令到即係香港嗰啲人就好懷疑啦。咁然後咧，後來就 嗰幾個人都即係香港嘅，都知道有啲傳媒都係窮追不捨噶啦。咁啊喺呢個角度上面，我幫佢，即係咧我咧就咁就去追查問下佢哋幾個，喂點解你咁嘅人工啊咁樣？咁佢哋咧就會話：哦，我呢個人工唔係我自己話事喎，係我上頭話嘅喎。咁然後追查個上頭，佢話上頭咧就話咧，我係根據某個制度咧，於是乎我可以俾佢咁嘅人工咁樣。咁某個制度又係邊個定嘅咧？嚇，咪就係某個老細定嘅啦。即係咧，大家咧層層推層層，層層推層層，咁然後咧就令到呢班狗官開查民自肥啦。即係講起就真係好撚。 阿順哥，我想講一樣嘢，醫管局。在今次的事件裏面， 其實醫管局算不算公立公家機構呢？ 應該是大公家機構， 他在整個政府體系裏面， 在政府裏面醫管局是使政府最多錢的一個公營機構。 為什麼他那時候跟這個以前不是叫醫管局的嘛， 以前叫這個醫務衛生署，是 為什麼後來分家 的？因為是這個為什麼搞成這樣呢？這個煲呢就要賴彭定康了。當年英國鬼攞錢攞唔走，因為大陸政府去到睇緊盤數。第一起機場使唔曬，點算好呢？冇理由派曬佢㗎，英國佬又帶唔走啲錢，就搞醫管局呢單嘢。一搞醫管局，大量嘅資源投放咗，大量投放咗啲咩呢？高級醫生。高級醫生升咗之後咧，唔使幫我加水啦，狗婆。高級醫生升咗之後會做咩呢？大量嘅高級醫生，我講緊係邊個呢？第一個我講曾凡光。第二个林明，第三个莫树锦，第四个早咁多精神科所普通科莫树锦普通科啦。 但系呢啲都系华人嚟嘅喎。 我话俾你听，通常啲医生做咩？勾荔枝，咩叫勾荔枝啊？大家男性有两粒荔枝啊，佢哋翻工会做咩咧？勾荔枝即系咩咧？唔做嘢。大医生系唔使做嘅，原因点解啊？佢就话。我要有一個嘅空間去到強化我哋嘅專業知識，咁即係做咩呢？發白夢。呢啲閪佬咧集中時間去到做咩呢？發白夢。 但係有冇啲堅嘅大醫生嘅？ 堅嘅大醫生咪發多啲白夢嗰啲咯。 其實依家喺個醫院制度裏面，所有嘅大醫生都係 發白夢嘅。點解咧？因為佢唔做手術噶嘛。第一，你打電話嗱，我認識得一個醫生。佢就係喺呢個將軍澳醫院咧，就做後記嘅。咩叫後記咧？唔係後記，嗰啲叫佢係後記上一層嘅，畢咗業噶啦。咁咧，佢咧成間將軍澳醫院得佢一個嘅啫。嗱，條數好睇噶，有一個叫 COS， 有一個叫做consultant。咁咧有一個 SMO， 有一個 consultant。SMO 就 senior medical officer， 你有咩事唔識可以問佢，亦都可以 call 佢翻嚟做手術嘅。咁咧個 consultant 個SMO 唔識就 call consultant， 我話俾你聽，到當夜嘅時候，我有一日問佢：，喂阿乜哥，你當夜好啦，如果有手術唔識，咁你點啊？點啊？自己做咯。我話唔係 call 上頭嘅咩？我試過 call 過啦。佢第一句又點咧？有冇搞撚錯啊？三更半夜打俾我，佢話我有啲嘢唔識，我翻到嚟都係咁做噶啦，我係睇嗰本書噶啦，有咩理由唔識啊？咁佢吸下線，咁我話你點啊？打俾 consultant 咯 ，consultant 點啊？留言信箱，佢覆都唔捻覆你啊！嗱，喺呢啲架构里面，逢系医生，即系普通医生以上嘅人都会销声匿迹噶。我哋医院有一个肥婆，嗰、那个肥婆咧戴个黑眼镜，成个小云咁捻样嘅，最中意做咩咧？种紫罗兰。我话俾你听，我开公司咁耐，我最憎伙计公司做咩咧？嗱，我开过几间公司，第一喺公司养鱼，第二喺公司种花。你咩时候先可以养鱼同种花噶？顺哥，你答我啊！ 退咗休啦。 系啊，咁系咪公司而家冇嘢做啊？冇嘢做，你应该做啲咩啊？冇嘢做，你都对捻住部电脑玩 ICQ 啊！你唔好话俾人听你冇嘢做啊嘛！你啲建筑成果，哇！啲紫罗兰咁靓嘅，哇！嗰两盆，嗰两龙，嗰两缸龙套珠，哇！喺闪闪生辉嘅，你系咪黐鸠线噶？翻工种花养鱼，仲要攞公家时间？你都对捻住部电脑啊！你瞌眼瞓都揸捻住本教科书里面夹住本一周刊啊！你都做呢啲嘢，我屌你个老母！你种花，你啲花仲摆捻晒写字楼，系人都睇捻到啊！哥，好心你哋个脑唔好嚟装呢啲。第一，第二样嘢，我觉得医管局做咩呢？医管局有一样嘢拆，就系拆鞋文化。点解会拆鞋呢？你发觉一样嘢，永远就系边个写你份报告呢？你上司啊嘛。你只要拆得你上司鞋店，佢咪寫你高啲人工咯。 喂，但係你哋都點講咧？即係你哋呢啲 position 咧， 係 冇得升噶啦。 啱啊！ 嗱 ，RN 幾多個 RN 先升一個 workman 啊？ 唔係幾多，唔係升 APN 嘅，而家叫升，即係升誒護士長。 係咯。 啲見習護士長再升護士長，再升 Workman， 即係病房經理。我想 萬中每一萬中。 我想同大家講，呢啲職位喺護士架構裏邊係廢人嚟嘅。第一係邊啲咧 ？DOM 咩叫 DOM 咧？部門運作經理可以唔使佢嘅，因為佢個唔使佢個部門一樣可以運作。第二樣嘢病房經理唔使佢個病房一樣可以運作。第三樣嘢就係護士長，冇護士長個病房一樣可以運作，亦都會好暢順。嗱。但是他們經常說一件事，間期我可以編間期的，間期可以用 software 編的，你就照篤下去而已，那這個 software 會記住你哪個上個月編寄過什麼間，今個月給你什麼間。我想醫管局只要投放30萬這個 software 一定使得好。 其實不是，就是呢、這個我想、這個概念有一點問題，即係咧，其實咧，基本上咧，所有嘅中間管理層咧，喺呢個社會上邊都係廢嘅。 啱。 但係咧，但係問題係咩咧？就係咧，所有下層嘅人士咧，大家都唔傾向咩喎。係。咁咧，所以咧，大佬咧就係我哋俾人屌嘅。 你有錯啦，筍哥。我想同大家講，護士係一個好得意嘅職能嚟㗎。嗱，我舉幾個例子，護士、警察係會喺低層咩鑊，中層唔使咩㗎。嗱，舉一個例子，護士打錯針，護士俾錯藥，邊個咩鑊？護士本身，你高層冇事噶，完全冇事喎，俾藥嗰個係你啊嘛，唔係佢啊嘛。第二樣嘢，我舉個例子，警察而家去開槍，開錯槍，打錯啦，邊個咩鑊？警察，佢管理階層冇事噶，我哋咪睇住開槍。嗱，喺呢啲咁嘅機構裏邊，我哋應該做一樣嘢咩咧？唔係上司寫你報告，係下屬寫你報告。嗱，筍哥，例如你係經理咁，我哋你嘅下屬有十個人，十個人一齊寫你個報告交俾你老細，呢個係最公平噶啦。我哋應該本翻當年不斷革命論嗰個托洛斯基嗰一樣嘢，我哋不斷進行階級鬥爭，咁呢個社會先有進步噶嘛。永遠就係你上司寫你，我送支洋酒俾我上司，我送條煙俾我上司，我請我上司叫雞食飯，你個報告一定好啊。但係下屬唔係，你一定要係堅做，你一定要係做一啲功德功績出嚟，令到下屬有一個安全感，令到你的工作環境有改善，你先會有一個好 report 噶嘛，啱唔啱先？我覺得醫管局就確少咗一樣嘢係咩咧？階層寫你嘅 report 咯。周恩來講過一句説話：好嘅歷史係人民寫嘅，好在歷史係人民寫嘅。而家我係寫你 report， 我唔係去到管衰你啊！我哋加嗱護士有幾個級制啊？我哋嗱舉病房經理為例，病房經理要下面嘅職員有三級。有呢、這個我哋嘅病房嘅 HC 健康助理員啦 ，EN 登記護士啦 ，RN 註冊護士 ，NO 護士長，呢四級人去寫你個報告，公平啦啩？每一個職員都有份寫，再交俾你上司。呢啲報告係最公平，點解你唔去做？你嘅顧問醫生，你點解唔去俾下面嘅人去寫你嘅 report？ 我又可以俾個咁嘅觀點嘅，就係、是、呢其實即係所謂傳統嘅英制啊， 係 是 官僚架構制咯， 其實是對呢個所謂 senior， 即係咧對對於呢個所謂比你做嘢年資比較長嘅人咧，佢係有一種尊重喺度嘅。 嗱 嗱，呢、這個你聽埋我講，即係咧，譬如話但係進入咗你知道而家呢個年代啦，即係尤其係香港咧，即係特別係唔尊重 senior 噶嘛。即係因為其實咧，你知道即係大家有工作經驗嘅時候咧，嘢係得咁多噶啦。而家做嘢咧，其實都所有嘅行業都趨向越嚟越穩定啊。亦都唔會有大嘅風浪。即係亦都唔會話，即係你公司最好俾人收購。如果冇俾人收購嘅時候，你公司都冇乜出路噶啦。即係同埋第三咧，就係、是你而家可能要即係面對嘅問題咧，同以前嘅世界好唔同。即係而家咧，可能你有問題，你第一會問 internet， 然後維基一下，跟住然後咧就或者打個電話問一下朋友，你好快咧就會 source 到一啲咧真係喺解決到問題嘅方法，而呢啲問題嘅方法咧已經涵蓋咗好多人嘅智慧， 未必係你上司可以叻到。 而而家即係咧，所以咧就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啦，即係亦都係我見到好多前輩遇到嘅問題，就係咧佢哋譬如話無線啦，無線之前請200幾人啦，其實咧我唔知道佔嘅人數有幾多。不過咧，聽講咧，好多所謂有經驗嘅前輩咧，被人炒咗啦。係。咁佢哋喺個公司裏邊咧，慢慢咧，其實做嘢又照做啦，但係佢哋人工比一般嘅新嘅夥計咧 高 好多。咁咧雖然話好有經驗，但係做嘅嘢係一模一樣噶嘛。即係譬如話，我舉個例，要開電視咁樣嚇，你一歲同八十歲開電視嘅技巧係一樣的，都係揾個手指篤落去嘅啫。而家嘅科技令到個世界簡單咗，包括攝影又好。 video 又好，即係咧喺 AV 嘅世界裏面咧，你見到阿豬、阿婆、阿狗咧，都拎部相機出嚟篤嘅，係咯。咁我諗遲啲訓練下咧，可能黑猩猩都可以影相。 阿筍哥， 所以咧，我要講埋就係、是就係、是、所以咧，呢啲即係咧，如果喺冇呢個制度咧保護下邊嘅前輩咧，其實咧佢哋個中晚年咧，其實都幾淒涼。 咪即係等於廢人咯。 係咯，即係咧，其實佢唔係唔得，佢都得。佢仲要攬住一扎咧，佢仲可以成日話俾你聽舊屎係點，舊屎係點。 舊屎衝入廁所啦。 但係咧，即係最可惜嘅地方就係咁咯，因為正正就係佢哋以前咧，就係、是、幫你要由好唔穩定嘅世界行入好穩定嘅世界，即係呢段時間其實好撚長。 阿筍哥，我想就你頭先嗰番説話做一個總結。 嗯、 但係前一日有一本書叫《即戰力》， 嗯、 即戰力講咗兩句説話係非常之咁震撼。在科技進步的年代，我們很多的手藝被突然間淘汰。我舉一個例子，曬相。以前曬相呢，我們在黑房裏面曬相師傅的人工是很高的。 嗯、 我以前拍婚紗相的時候，一張相要拿去做的。哪裡要，我們會圈低它的，這裡要白一點，這裡要紅一點，這裡要光一點。因為你一張相的曝光未必是即是我們想要的嘛。 嗯、 在黑房裏面呢，它就會用隻手去遮。 是啦，師傅跟。 啊嗯、用隻手去遮哪些位曝光多一點，哪些位曝光少一點。那些是要靠經驗，因為張相曬出來的時候你看不到畫面的嘛。 嗯、 到現在在電腦科技進步，那相是怎出來，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嗯、 那相是怎做，有很多 software 做到 Photoshop、Final Cut Pro。Canopus，、 嗯、 即你只要摆张相落去，一个 delay 都识做，晒上行头突然间执笠，菲林突然间香晒，边啲喺呢个数码年代第一间香嘅系咩咧？富士喺日本即处全线执笠。 Kodak 唔系富士。 Kodak 死得最快。Kodak 富士而家仲如日方中啊。 Kodak 直头全线执笠。 而家啲人话其实 Kodak 咧早喺二十年前咧。即係聽啲師傅講咧，已經係賴緊嘢㗎啦。佢咧每出一代嘅 Kodakcom， 即係咧佢嘅正片，菲林正片啊。佢話咧每充一代就一代不如一代。其實咧佢哋話咧嗰間公司咧因為賺錢唔夠啊，所以咧不停喺個 production 裏邊咧就削減呢個生產嘅資源，然後咧就出一啲劣質嘅菲林。然後呢個菲林咧一代係衰過一代，一代衰過一代。試下咧你班撚樣個底線去到邊度？咁咧就用最少嘅成本就投入咧就話呢只係新菲林啊，即係顏色先唔先要你講嘅啫。同埋第二120嘅菲林從來都唔賣廣告啊嘛。 啱啊啱啊。 所以咧就其實咧話説咧二十年前咧 Kodak 已經皮太二路啊！即係十年前咧，你講緊呢個開始進入呢個數碼年代嘅時候咧 ，Kodak 其實已經一早有執笠嘅啦，即係唔再撈呢份嘅諗法。後來佢咪同呢個，所以咧，佢同一間數碼後備嘅公司咧， 邊間？ 係啦， 邊間？你啊，喂，講個名出嚟得唔得噶？ 唔敢唔敢唔敢。即係咧，同某會一間數碼後備嘅公司咧，就合併咗咯。佢成間公司 點解唔講得？因為阿邊個喺嗰度打工？ 佢咧就用，即係佢咧用咗佢哋，我諗好大嘅 budget 喺以色列將成間公司買撚咗翻嚟。係啊。 嗱， 咁樣所以咧就即係咧令到 Kodak 咧而家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即係。佢完全係自己冇擺時間去 research 過嘅、 啊， 然後同埋咧，你會見到咧，嗱，我聽又係聽啲玩機嗰啲戇居仔講嘅，話咧其實咁多部相機裏面咧，其實 Kodak 嘅機仔係做得最好嘅，佢係最早咧可以咧部相機一撳咧可以影一個 panorama， 即係咧全景相， 全景相， 咁同埋可惜咧，你見到佢。你從來只會見到 Ricoh， 又見到林嘉欣啊，Panasonic 嗰啲機仔，你從來冇見過 Kodak 嘅相機。 係啊係啊 ，marketing 又出咗陣時。 marketing， 即係佢哋個市場策略出咗陣時，佢哋冇擺廣告啊、時間啊、心機啊落去 sell， 即係你 Kodak 本身個品牌已經係好好，其實谷未必嗰啲 Panasonic 嗰啲一定會賴嘢，但係喺有佔先機嘅時候，佢冇行出嚟咯，咁啊賴樣嘢又，即係我見到系啦，即系 嗱， 你睇到其實真係慢慢咁樣啲嘢會慢慢。 我再講一樣嘢啊，筍哥，一個新科技嘅誕生可以 KO 一個技巧嘅行業。第二個我想舉嘅例子係咩呢？大家做機械工務或者塑膠工務就知道一樣嘢，咩叫 CNC 電腦加工中心。電腦加工中心只要你打條數入去，佢裏面有個機械頭，就可以攞幾十把刀。以前做過塑膠模，識走手，我唔知道大家咩叫走手啊，即係用一個 XY 軸去走個圓波出嚟就要啱數嘅。而家以前識走手嘅師傅啊， 個人工嚇講緊係我啱啱出嚟學師嘅時候，你要走一個源頭出嚟，你要俾人做咧，嗰嚿嘢要幾萬蚊。佢淨係收你人工咧，嗰即係一個師傅嗰陣時，我聽啲師傅講，差唔多十雞嘢，即係識手手嘅師傅。因為你要控制兩隻手嘅運用，用 X Y 軸去到做一個圓形出嚟，因為 X Y 軸係點線嚟嘅啫嘛。但係點可以做一個立體呢？就係、是、要靠佢技巧。到而家電腦加工中心。十几万我买一台台湾机啦，屌你老母冇话走手啊，走个人出嚟都得啊！ 唔使十几万，呢、這个喺顺德咧，好似四皮几有。 咪系咯，你睇一个行一个科技发生，一个行业即刻玩完。第二个我想讲咩咧 ？Dog Year 嘅年代，咩叫 Dog Year？ 一只狗嘅生命只系得十几年嘅啫。我哋而家已经喺 Internet 爆炸嘅年代，我哋已经进入咗 Dog Year 嘅年代。嗱，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以前医学院。你唔識做手術，你會問你嘅 senior， 即係我哋嘅 SMO 啊 ，consultant。而家會問咩啊？美國有一個互聯網站叫做美國醫學互聯網，你只要打上去24小時有人答你手術嘅問題，唔識做裏面答到你識，唔識教到你識，專家之中嘅專家。再唔係大陸有一個互聯網，北京大學嘅，大家打上去睇下北京大學醫學院，亦都有人答你嘅問題，唔識教到你識。而家已經進入一個咁嘅年代，你仲幾十提請個 consultant 翻嚟勾荔枝，大家已經進入一個世界同步嘅時間啦。我唔識，我問伊拉克嘅專家；我唔識，我問北韓嘅專家；我再唔識，我問呢個中國專家。你哋唔好話啊，係啊，狗護士高級嘢冇得問。我想同大家講一個組織——特洛克。呢、這個特洛克組織有咩嘅特點呢？喺以色列喺北韓嘅核電站係特洛克組織供應嘅。咩叫特洛克組織？這個組織是很特別的，他們是靠個 ICQ 和這個MSN， 他就會教你整核彈。但你問的時候問一些問題，你不要愚昧到就是問哪裡可以買有元素啦，你只要問一些有份量的問題，一定有有份量的人回答你。原來裡面所有的專家都是一些他們一個組織是一些核專家組成的，只要你問的問題有份量，裡面答的問題也都有份量，令到你可以成為一個製造一個核反應堆。 同埋呢啲人點解要喺網絡上面聯絡？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大家都唔想露面。 啱啦，佢哋將世界嘅平衡再次洗牌一次。以前就係話， 不過其實呢個世界好多啲秘密組織嘅，有一個叫做近尿。 近尿。 近尿，即係咧其實咧就係呢個世界分庭抗禮最偉大嘅 software Linux。 哦， 係啊，就係、是、由近尿發明，又係一班撚樣咧，即係 佢哋唔係對撚樣，佢哋覺得世界唔公平啫。 佢哋嗰時候咧就其實喺呢個 Visual C 咧，即係年代，即係 Microsoft 之前嘅年代咧、啊，有一個 software 叫 Unix。 啊， 係 Unix。 其實 Unix 咧 ，Unix 呢個 base 咧，其實就係寫緊而家 Macintosh Apple 電腦裏邊嘅核心，就係 Unix。咁然後後來佢哋就睇到，喂呢個 software 咧，即係生產咗之後就不停去賺錢啊，然後就其實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即係一小撮人咧，買得起電腦嘅人咧，佢哋咧掌握好多資源啊。你要講緊以前有電腦係好唔容易嘅，即係我講緊有個師兄，今年係38歲，講緊佢以前做 design 咧，已經係90年代初。買一部最 cheap 嗰啲電腦都6-7萬。 係啊係啊，好貴㗎以前。 咁佢話，咁然後咧就有一個組織咧叫GNU is not a Unix， 即係佢個口號就係咁，即係我哋就唔係 Unix。咁就組織開放平台，呢、這個所謂開放電腦平台運動其實已經係接近20-30年㗎啦，已經。咁咧就由呢個世界一級所有嘅電腦大師組成啦。 係啊，我想打斷阿筍哥少少，我成日都咁做㗎、啊。有一個電腦軟件叫做 Ubuntu。Ubuntu 就是一個代替 Windows 的電腦軟件，就是這班人開發的。 Ubuntu 是啊 ，Ubuntu 其實是好像是都是 Linux base 的。啊 ，Linux base 嚟嘅。 我未用過，不過 非常好用，只要你去 Ubuntu 網站，你寄個 email 俾佢，你寫你地址，即刻寄封，即刻寄兩隻 Ubuntu 俾你用。 所以我覺得係即係講得啱嘅，即係呢個世界其實越行越快，同埋咧即係個知識其實係越嚟越。容易 得到啊！所以我哋而家啲 consultant senior 係廢人嚟噶嘛、嗯？你以前有咩唔明？你問個 senior， 個 senior 答到你嘅答案就係、是、我哋嘅官方答案，亦都係由佢經驗累積翻嚟。而家唔係佢經驗累積翻嚟，而家係個社會太快。 但係做手術有冇即係現場手藝嘅指導咁樣嘅咧？ 有普通手藝一定有。 不過而家你話啲護士、啲醫生係唔識做手術。 啱啊！點解？因為太過先進嘅科技。 我哋大家都係依賴微創，大家都希望喺呢度分一杯羹。好多醫生一做微創手術，湧撚曬去㗎，因為用部機叻啊嘛，即係你可以點用部機啊？阿牛醫生講過一句説話，我哋以前脫膜真係用手術做，而家脫膜用激光做，學識點用嗰部機。嗰部機我話俾大家聽，呢文都識用，真係㗎，真係呢文都識用，唔需要任何醫療知識，亦都同你醫療知識冇關。以前做手術，我哋要用手術刀，真係訓練你手藝嘅時候，就真係一個大醫生啦。而家我話俾邊啲人，我話俾所有醫生聽，我係一個護士，真真正正受訓兩年嘅護士。邊啲醫生最堅呢？而家中南美洲醫學院，中南美洲醫學院所 train 出嚟嘅醫生，第一時間畢業會去邊度做 training 呢？你唔好諗住去醫院佔區，呢個係密死啊！你唔信上網睇。中南美洲医学院点解成立嘅系边一个？自古华拉、卡斯特罗呢两个人成立中南美洲医学院嘅目的就系因为中南美洲太多穷人，太多有病嘅人，医学又唔昌明，科技又唔先进，佢哋做咩咧？就系训练呢一班人去到一啲医疗落后嘅地区，去到医疗一啲嘅病症，医疗一啲嘅肺结核啊，医疗一啲嘅肺炎啊。而家好多医生啊，听肺炎啊，听唔到啊，唔系讲笑啊。呢个是真一般的事实，你叫啲医生听肺炎，牛医生已经是啦。 咁大 喂，照下肺好啊！ 佢城中大国手嚟啊！ 一听完之后，喂，照下肺好啊！点解听唔到啊嘛？以前一啲医生点解人哋一听就听到，冇 X 光点做啊？人哋一样做到，一啲手术得手术刀点做啊？一样做到，原因系点解？第一，我抌你去嘅地方唔系香港，唔系国际最先进嘅医学院，乜撚都有，嗰度系乜撚都冇啊，大佬，乜撚都冇啊，训练到你手艺噶啦。而家做手术最出色嘅系呢班人，微创手术系好啊，冇电咁点啊？你唔使谂咩啊？我屌你老味，而家去巴格达冇电，吓系咩？冇电啊？喂，冇电我唔识噶喎，我虽然系医生，但系冇电都做唔到嘅。我屌你个老母啦！咁你真系屌老母啦呢啲。 喂，咁啊呢集讲到 未讲完，顺哥 咁捻多嘢讲啊，继续。 第一，我希望医管局嘅高层好想讲一件事，你哋第一要减人工，你唔好成日抱住个春袋。我读咁多书应该人工高啲啊，你削减我哋嘅福利，袋钱入你个袋已经。 但系已经真系好高咯。 第二样嘢，你哋做嘅嘢出嚟。是令到市民很多都是很失望。 是即是你如果讲的呢，今年的医疗事故真的多到不得了。 你多得来是令到人家沮丧嘛，大哥。你多得来是令到人家讨厌嘛。基层员工，嗱，我们顾问医生加人工升护士长。我希望大家加人工是加些什么？你不要说加人工啊，你给多些人手做些洗刷抹刮啊，執屎你一个都没有。嗱，我就管你的，管你那个呢就屌下面那个。十督屎得一个人去执，你玩鸠我咩？我想讲一个例子，我一日带个病症啊，一个病患落急症室，屯门医院急症室，真实嘅一面啊，四个护士，两个健康助理员，两个实娇，当时大堂坐咗超过120人，四个护士，两个嗰个病房助嗰啲HCA。之后就是几个三四个医生三个医生好似两个人一男一女个人两个医生对住百几人高层就加人工你俾多几个护士啊有一单嘢就是我坐喺个分流站度有人咬你知唔知佢讲咩呢喂拍硬档啊搵人过嚟拖撚咗佢啊咁样个阿姐个阿姐讲嘅一句一路拖到咩呢得我一个拖你想有几多人做啊你找多几个呢啲啊你请多几个呢啲啊大哥。你请多几个基层护士啊量血压洗刷抹刮啊大哥。你请啲医生做咩啫护士一升个护士长就唔做嘢㗎啦嘛。护士一升个护士长做咩拗嚟知啊。 但升好少㗎啫。 你好升好少你份人工多嘛。我哋升一职之后啊唔係话嗰个人升咗职之后份人工多你几多。大佬你枕住十年二十年嗰啲福利系钱嚟㗎嘛。啲 benefit 先係呢個即係最主要嗰嚿肉啊嘛，大哥！你請多啲基層護士得唔得？開多幾間護士學校得唔得？你開多幾個嗰啲咩 consultant 位啊？開多幾個嗰啲咩顧問醫生位做乜撚嘢啫？你俾班撲街去到歐麗芝，你俾班撲街落嚟做嘢啦，不如顧問醫生我永遠未見過噶，十年你 call 佢一次，佢話：喂，唔好 call 佢喎，你 call 你試下 call 佢，佢會叫你。喂，你唔好 call 大佬喎，你 call 啲細佬先。 大佬唔覺得我嚟做咩噶？翻嚟種花，翻嚟勾荔枝啊，翻嚟養狗啊，翻嚟睇書，翻嚟寫稿啊。喂，大佬，你做呢啲嘢，你講俾人聽，我俾人屌噶嘛？而家呢個社會，阿筍哥講一句説話啱啊！互聯網爆咗出嚟之後，係一切人監察一切人，一切人審判一切人嘅年代啊嘛！你估仲係以前啊？大哥，你喺度養魚、種花、勾荔枝、寫稿。 我哋嘅節目就快淪為阿九護士嘅 發泄平台。 呢個發泄平台，我哋今日講到呢度。 喂，係咁先啦，喂，好啦，拜拜。